孝桓皇帝上之上。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戊午，赦天下。三月，龙献桥。夏四月庚寅，京师地震，立富陵王代兄伯求亭侯变为富陵王。六月，太尉胡广霸、光禄勋杜乔为太尉。自李固之废，朝野丧气，群臣侧足而立，惟乔正色无所回挠，由是朝野皆以望焉。秋七月，渤海孝王弘弘无子，太后立帝黎吴侯窥为渤海王，以奉弘嗣。诏以定册公，一封粮祭万三千户，封祭帝不疑为颍阳侯，蒙为西平侯，祭子印为襄邑侯，胡广为安乐侯，赵介为楚亭侯，元汤为安国侯，又封中常侍刘广等皆为列侯。杜乔谏曰：古之明君皆以用贤赏罚为务，失国之主，其朝岂无真干之臣、典告之偏哉？患德贤不用其谋，韬书不失其教，文善不信其义，听谗不审其理也。陛下自藩臣即位，无人主心，不及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风，梁氏一门患者微孽，并待无功之福，列劳臣之土，其为乖烂，胡可生言？夫有功不赏，为善失其望，奸回不节，为恶似其凶，故臣资府而人米味，班爵位而物无劝，苟遂私道，岂以商政为乱而已？丧身亡国，可不慎哉？书奏不行。八月乙未，立皇后梁氏。梁冀欲以厚礼迎之，杜乔拒执旧典，不听。冀主乔举樊公为尚书，乔以公为赃罪，不用。由是日午于冀。九月丁卯，京师地震，乔以灾疫策免。冬十月，以司徒赵介为太尉，司空元汤为司徒，前太尉胡广为司空。患者唐衡左管共赞杜乔于帝曰：陛下前当即位，乔与李固抗议，以为不堪奉汉宗嗣，帝亦怨之。十一月，清河刘文与南郡妖贼刘伟交通，妄言清河王当统天下，与共立算，事决。文等遂结清河相谢浩曰：当立王为天子，以浩为公。浩骂之，文刺杀浩，于是捕文伟诛之。有司合奏算，作贬爵为卫士侯，徙贵阳自杀。梁冀因诬李固、杜乔，允与文伟等交通，请待按罪。太后素知乔忠，不许，既遂收故下狱。门生渤海王调 冠谢尚书，正固之往。河内赵成等数十人亦邀府志亦阙通诉，太后诏赦之。即出狱，京师侍礼皆称万岁，既闻之大惊，为故明德终为己害，乃更具奏前事。大将军长史吴佑商故之往，与既争之，既怒不从。从事中郎马荣主魏继做章表，荣实在做，又谓荣曰：“李公之罪成于轻手，李公若诛，请何面目是天下人？”既怒起入室，又亦径去，故遂死于狱中。临命与湖广赵介书曰：“故受国厚恩，是以竭其股肱，不顾死亡，至欲扶持王室，比龙文宣，何图一朝梁氏弥谬，公等屈从，以吉为凶，成事为败乎？汉家衰微，从此始矣。公等受主厚禄，颠而不服，轻负大事，后之良史其有所思，故身已矣，余亦得矣，夫复何言？”广介得书悲惨，皆长叹流涕而已。既使人携杜桥曰：“早从矣，妻子可得全。”乔不肯。明日既遣祭至其门，不闻哭者，遂白太后收系之，亦死狱中。祭曝故桥尸于城北四渠，令有敢令者加其罪。故弟子汝南郭亮上未冠，左提张悦，右秉辅志，亦阙尚书，起收故师不报，与南阳董班俱往令窟，守丧不去。厦门亭长呵之曰：“清曹何等辅生，公犯诏书，与干事有私乎？”亮曰：“意之所动，岂知性命，何谓以死相拒耶？”太后闻之，皆赦不诛。杜桥故愿陈留杨匡，豪气兴行，到洛阳，着故斥责，托为厦门亭吏守护失丧，积十二日。都官从事直之以闻，太后赦之。匡因意阙尚书，并起李杜二公骸骨，使得归葬。太后许之。匡送乔丧还家，葬器行服，遂与郭亮董班皆隐匿，终身不仕。梁冀出吴佑为河间相，又自免归，卒于家。既以刘伟之乱死朱穆之言，于是请崇浩为从事中郎，兼栾巴为议郎，举穆高帝为侍御史。是岁南禅于兜楼处死，一陵失竹旧禅于车而立。二年春正月甲子，帝加元符，庚午赦天下。三月戊辰，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继父。白马羌寇广汉蜀国，杀长吏。 益州刺史率板损蛮讨破之。夏四月丙子，封帝帝固为平原王，奉孝崇皇嗣，尊孝崇皇夫人为孝崇元贵人。五月癸丑，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，车驾移幸南宫。六月，改清河为甘陵，立安平孝王德子荆侯礼为甘陵王，奉孝德皇嗣。秋七月，京师大水。三年夏四月丁卯会，日有食之。秋八月乙丑，有星背于天市，京师大水。九月己卯，地震，庚寅，地又震，郡国五山崩。冬十月，太尉赵介免，以司徒元汤为太尉，大司农河内张欣为司徒。是岁，前朗陵侯相荀叔卒，叔少博学有高兴，当世名贤李固、李英皆失踪之，在朗陵立世明志，称为神君。有子八人，简、滚、静、岛、汪、爽、素、专，并有名称，十人谓之八龙。所居里旧名西濠，影因令渤海苑康以为西高阳市有才子八人，更命其里曰高阳里。因性简抗，无所交接，唯以书为师，以同郡陈实为友。荀爽常就夜莺，因为其欲，既还，喜曰：“今日乃得遇李君矣，其见目如此。”陈实出于丹威，为郡西门亭长，同郡中号以笃姓称，前后九辟功夫，年辈远在石前，引语为友，号为郡公曹，辟司徒府。临辞，太守问谁可代卿者，号曰：“明府欲必得其人，西门亭长陈实可。”时闻之曰：“中君似不察人，不知何独识我。”太守遂以时为公曹。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力，伦教属为文学院，时知非其人，怀喜请见，言曰：“此人不宜用，而侯常侍不可为，实起从外属，不足以陈明德。”伦从之，于是相论怪其非举，实终无所言。伦后被征为尚书，郡中士大夫送至伦室，伦谓众人曰：“吾前为侯常侍用力，陈君密持教环而于外白属，必闻异者以此少之，此就由故人未旦强欲，陈君可谓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己者也。”时故自引谦，闻者方叹息，由是天下服其德。后为太丘长，修德清净，百姓以安。临县民归附者，使者训导辟解发遣，各令还本。 司官刑部吏律民有讼者，白欲禁之，时曰：“讼以求职，禁之礼将何深？其物有所居。”司官闻而叹息曰：“臣君所言若是，岂有冤于人乎？”以敬无讼者，以配相复敛为法，解印授去，吏民追思之。钟浩素与荀书其名，李英常叹曰：“荀君青石难上，钟君志德可失。”浩兄子瑾母，英之姑也。瑾好学木鼓，有退让风，与英同年，具有声名。英祖太尉修常言：“瑾似我家姓，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行路。”复以英妹弃之。英谓瑾曰：“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帝于是何太无造白也？”瑾常以英言白号，号曰：“原理祖父在位，诸宗并盛，故得然乎？喜国子号召人过，以致怨恶，今岂其时也？必欲保身全家，而道为贵。”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乙丑，太后诏归政于帝，使罢称制。二月甲寅，太后梁氏崩。三月，车驾喜幸北宫。甲午，葬顺烈皇帝，增封大将军纪万户，并钱和三万户，封纪妻孙寿为襄城君，监使杨迪租，岁入5000万，加赐赤符，比长公主。寿善为妖态，以蛊惑纪，纪甚宠惮之，纪爱谏奴秦公，官至太仓令，得出入寿所，威权大振，赐使2000担，皆夜辞之。纪与寿对皆为宅，单及土木，互相夸敬，金玉珍怪充饥藏室，又广开园圃，采土筑山，十里九坂，深林绝涧，有若自然。齐秦巡狩飞走其间，既受共乘辇车，游观地内，多从昌纪、酣欧径路，或连日继夜以逞于字，客道门不得通，皆请谢门者，门者累千金，又多拓林苑，周遍尽县，起兔苑于河南城西，经亘数十里，以喜所在调发牲兔，刻其毛以为制，人有犯者，罪至死刑。常有西域古狐不知禁忌，误杀一兔，转乡告言，作死者十余人。又起别地于城西，以纳奸王，获取良人悉为奴婢，至数千口，名曰自卖人。既用寿言，多赤夺诸粮在位者，外以事谦让，而实从孙氏。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、卿、孝、郡守、长吏者十余人，皆贪饕凶淫， 各使司客及属县妇人批以他罪，必欲略考，使出钱自赎，资物少者至于死。有扶风人是孙奋居父而姓吝，即以马胜谓之，从贷钱5000万，奋以3000万与之，即大怒，乃告郡县，任奋母为其守藏币，云道白珠石斛，自今千金以判，遂收考奋兄弟，死于狱中。昔没其资财亦7000余万，既又遣客周流四方，远至塞外，广求异物，而使人赴城市横暴，欺掠妇女，殴击立足，所在怨毒。侍御史朱穆自以计故吏，奏计谏曰：明将军地有深薄之尊，未为群公之首，一日行善，天下归仁，终朝为恶，四海倾覆，情者官民俱愧，加以水虫为害，京师诸官费用增多，诏书发调或至10倍，各言官无献财，皆当出民，棒掠割剥，抢令充足，功夫既重，私敛又深，目守长吏多非得选，贪据无厌，欲民如虏，或绝命于垂楚之下，或自贼于迫切之囚，有掠夺百姓，解脱之尊府，遂令将军结怨天下，利民酸毒，道路叹嗟，喜永和之末，纲纪少持，颇失人望，4-5岁耳，而财空户散，下有离心，马敏之徒长臂而起，泾阳之间积成大患，幸赖顺烈皇后出政清静，内外同力，仅乃讨定，今百姓凄凄，困于永和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，外非守国之计所以久安也。夫将相大臣军体元首，共于而驰，同舟而济，于清周父患时共之，岂可以去名及昧，履危自安，主顾时困而莫之恤乎？以10亿宰首非其人者，减省地宅原驰之费，拒绝郡国诸所奉送，内以自明，外解人祸，使邪奸之力无所依托，司察之臣得尽耳目，限度既彰，远耳轻依，则将军身尊世显，得要无穷矣。既不纳，既虽专朝纵横，而由交结左右宦官，任其子弟宾客为州郡要职，欲以自顾恩宠，目又奏计极谏，计终不误。鲍叔云：如此仆役无一可也，然素众目亦不甚罪也。既遣书以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，不得通，使者诈称他客求谒蕃，蕃怒，吃杀之，作左转修武令。时皇子有疾，下郡县是真要，而既遣客赍书亦京兆，并获牛黄，京兆引南阳严堵发书收客，曰：大将军交防外家，而皇子有疾， 必应沉浸一方，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？遂杀之，既残而不得言。有司呈旨求其事，独以并免。夏五月庚辰，尊伯元衍贵人曰孝崇后，公曰永乐，至太仆少府以下，皆如长乐宫故事。分巨鹿九县为后汤沐邑。秋七月，子同山崩。元嘉元年春正月，群臣朝会，大将军纪带剑入省，尚书蜀郡张陵呵斥令出，赤虎奔雨林夺剑，纪跪谢，陵不应，即合奏纪，请廷尉论罪。有诏以一岁奉赎，百僚肃然。河南尹不疑，常举陵孝廉，乃谓陵曰：“昔举君，是所以自伐也。”陵曰：“明府不以陵不孝，勿见卓序。仅深功献以报私恩。”不疑有愧色。癸酉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梁不疑好经书，喜代事，梁冀及之，转不疑为光禄勋，以其子印为河南尹。印年十六，容貌甚陋，不生冠带，道路见者莫不嗤笑。不疑自耻兄弟有隙，遂让位归地，与弟盟闭门自守，既不欲令与宾客交通，因使人便服至门，即往来者。南郡太守马荣、江夏太守田明出厨，过夜不疑，既逢有司，奏荣在郡贪浊，以及他事县名，皆昆吃喜朔方。荣自赐不书，名遂死于路。夏四月己丑，上微行，幸河南尹梁印府舍。是日大风拔树，昼昏。尚书杨秉上书曰：“臣闻天不言语，以灾异浅告。亡者至尊，出入有常，景闭而行，静视而止，自非骄妙之事，则挛其不驾。故诸侯入诸臣之家，春秋上列其界，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盘游，降乱尊卑，等威无序，是谓守空宫，喜服为女妾，设有非常之变，人章之谋，上覆天地，下回米籍，帝不纳。秉朕之子也。”京师汉，人成梁国基，民相识。司徒张新霸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。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，拜伊吾司马毛凯攻伊吾屯城，召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，至蒲类海，呼衍王隐去。秋七月，武陵满反。冬十月，司空胡广致仕。十一月辛巳，京师地震，召百官举独行之事。涿郡举崔石，一公车称病不对策，退而论世事，名曰政论。其词曰：“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，常有人主长平日久，俗见弊而不悟，政尽衰而不改，习乱安危，突不自睹，或荒诞嗜欲，不恤万机，或耳闭真慧，燕尾乎真，或犹豫其路，莫视所从，或见信之左，囊括首路，或疏远之臣，言以见废。是以王纲纵驰于上，志士欲依于下，悲服。自汉兴以来350余岁矣，政令构完，上下代谢，百姓萧然，贤父似中兴之旧矣。且即使整世之术，在于补战绝坏，知主邪清，随行才歌，要错私事于安宁之欲而已。故圣人职权遭使定制，步骤之差各有云设，不强人以不能，被急切而目所闻也。盖孔子对社公以来远，哀公以临人，景公以节礼，非其不同，所及异物也。俗人居闻千古，不达全志，其为所闻，简乎所见，吾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？故言事者虽合圣听，辄见己夺。何者？其玩事暗于实权，安喜所见，不知乐成，况可虑使？苟云率由旧章而已，其达者或精明度能，尺策非己，无比奋辞以破其意，寡不胜众，遂见摒弃，遂既谢复存，犹将困焉。思贤智之论，所以常奋欲而不深者也。凡为天下者，自非上德，言之则治，宽之则乱，何以明其然也？晋孝宣皇帝明于军人之道，审于为政之理，故严行峻法，破奸诡之胆，海内倾诉，天下密如，算计见效，优于孝文。即元帝即位，多行宽政，足以堕损，威权使夺，遂为汉室积祸之主，正道得失，于斯可见。昔孔子作春秋，褒其桓，亦晋文，叹管仲之功，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？常达权就弊之理也。圣人能与世推移，而俗世苦不知变，以为结绳之约，可复制乱秦之序，干戚之武，足以解平城之围。夫雄精鸟身，虽严厉之术，非伤寒之理；呼吸吐纳，虽度纪之道，非蓄骨之高。盖为国之法，有似理身，平则治养，急则攻焉。夫刑法者，治乱之要食也，德教者，兴平之良肉也。夫以德教除残，是以良肉养疾也；以刑罚治平，是以药食供养也。方尽成百王之弊，执厄运之会，自数世以来，正多恩待，欲委其配，马待其贤，四母横奔，黄路显清，方将前乐建州以救治，岂暇明和鸾调节奏哉？ 昔文帝虽除肉刑，当斩右指者弃世，吃者往往致死。是文帝以严治平，非以宽治平也。时怨之子也。山阳众长统常见其书，叹曰：凡为人主，以写一通，置之作册。陈光曰：汉家之法已严矣，而崔时犹并其宽，何哉？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，凡愚之左为之姑息，是以权性之臣有罪不作，豪华之民犯罪不诛，仁恩所失止于目前，奸诡得志纪纲不立，故崔时之论以矫一时之枉，非百世之通义也。孔子曰：正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，猛则民残，残则失之以宽，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正是以和，此不义之常道矣。闰月庚午，人成桀王重薨，无子，国绝，以太常黄琼为司空。帝欲包重良计，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理，特进湖广太常杨浦、司隶校尉祝田、太中大夫边韶等，咸昌继之勋德以比周公，赐之山川土田附庸。黄琼独曰：既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万三千户，有其子印一家封赏，今诸侯以户邑为制，不以礼数为限，既可比邓禹，何时四县？朝廷从之。于是有司奏，既入朝不屈，见履上殿，夜赞不明，礼仪比萧何，昔以定陶阳城余户增封为四县，比邓禹，赏赐金钱、奴婢、彩帛、车马、衣服、甲第，比霍光，以书元勋。每朝会与三公决席，十日一入，平尚书事，宣布天下，为万世法。既有以所奏礼帛，亦不悦。二年春正月，西域长史王敬为于田所杀。初，西域长史赵平在于田，病拥死。平子迎丧，到京居弥。居弥王成国与于田王建素有隙，谓平子曰：于田王令胡医持毒药着疮中，故致死耳。平子信之，还以告敦煌太守马达，会敬代为长史。马达令敬引和于田氏，敬先过居弥，成国复说云：于田国人欲以我为王，今可因此罪诛谏，于田必服矣。敬贪利功名，前到于田设工具，请谏而因图之，或以敬谋告谏，谏不信，曰：我无罪，王长史何谓欲杀我？但日见从官署数十人议敬，坐定，见起行酒，敬斥左右执之，立誓并无杀谏意，官署悉得突走。时成国主簿秦牧 随敬再会，持刀出曰：“大事已定，何谓复疑？即前斩剑。”于田侯将叔伯等遂会兵恭敬，竟持剑头上楼宣告曰：“天子使我诛剑耳。”叔伯不听，上楼斩敬，悬首于市。叔伯自立为王，国人杀之，而立剑子安国。马达闻王敬死，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田，帝不听，征达还，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。亮道开幕于田，令自斩叔伯。时叔伯死已经月，乃断死人头送敦煌，而不言其状。亮后知其诈，而竟不能逃也。丙辰，京师地震。夏四月甲辰，孝崇皇后偃室崩，以弟弟平原王石为丧主，恋宋制度比恭怀皇后。五月辛卯，葬于柏陵。秋七月庚辰，日有食之。冬十月乙亥，京师地震。十一月，司空黄琼敏。十二月，以特进赵介为司空。永兴元年春三月丁亥，帝姓弘池。夏四月丙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丁酉，济南道王广薨，五子国除。秋七月，郡国三十二皇，河水溢，百姓饥穷流荣者数十万户，冀州尤甚。诏以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。冀部令长文穆冀和，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，即道：“奏和诸郡贪污者，有致自杀或死狱中，患者召中丧父，归葬安平。建为御侠，募下郡暗验，立位其言，遂发募剖棺，陈尸出之。帝闻大怒，征募一廷尉，书作左校。太学书生颍川刘陶等数千人亦阙上书送穆曰：“福建持行徒朱穆，楚公忧国，败周之日，至清奸恶，常以常侍贵宠，父子兄弟不在周郡，竟为虎狼，事实小民。故穆张礼天罡，补缀漏目，罗取残货，以色天意。由是内官闲共汇集，傍读繁星，禅戏仍作，及其行者，书作左校。天下有时，皆以穆同秦与冀而披公衮之力。若死者有之，则唐帝怒于崇山，崇华愤于苍穆矣。当今中官尽袭，窃持国柄，手握王爵，口衔天宪，运赏则是恶力赋于季孙，呼吸则令一言化为节职，而穆独抗然不顾身害，非勿容而好辱，勿生而好死也。徒感王纲之不赦，惧天纲之久失，故竭心怀忧，未上身计。臣愿请手细旨，代穆书作。”帝览其奏，乃赦之。冬十月，太尉元汤勉 以太常胡广为太尉，司徒吴雄、司空赵介冕以太仆黄琼为司徒，光禄勋房直为司空。武陵蛮詹山等反，武陵太守汝南应奉招降之。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务部后严浩不相得，奋力而反，攻围屯田，杀伤力士。后部后探遮领渔民叛阿罗多，亦汉力降。阿罗多破籍，从百余骑亡入北匈奴。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君旧质子卑君为王，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，与卑君争国，颇收其国人。务校尉严祥虑其招引北虏，将乱西域，乃开信告示，许复为王。阿罗多乃亦降降，于是更立阿罗多为王，将卑军还敦煌，以后部人300丈与之。二年春正月甲午，赦天下。二月辛丑，复听刺史2000石行3年丧。癸卯，京师地震。夏，黄。东海渠山崩。乙卯，封乳母马惠子初为列侯。秋，九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尉胡广冕以司徒黄琼为太尉。闰月，以光禄勋尹宋为司徒。冬11月甲辰，帝校列上林苑，遂至函谷关。泰山琅琊贼公孙举、东郭斗等反，杀长吏。永寿元年春正月戊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二月，司隶冀州畿，人相识。太学生刘陶上书陈氏曰：夫天之与地，地之与民，由陶之与族，相虚而行也。陛下目不视明条之事，耳不闻弹车之声，天灾不有痛于肌肤，朕时不及损于圣体，故灭三光之谬，请上天之怒。伏念高祖之起，始自布衣，何散扶伤，克成帝业，秦亦至矣。留伏一座，置于陛下。陛下既不能增明列考之轨，而护高祖之秦，妄假利器，委受国柄，使群丑行利，山邑小民，虎豹哭于米场，豺狼辱于春幼，或直者为穷渊之魂，贫馁者作饥寒之鬼，死者悲于尊兮，生者凄于朝野。是愚臣所谓资介常怀叹息者也。且秦之将亡，正见者诛，愚尽者赏，家言结于中舌，国命出于谗口，善言乐于咸阳，受赵高以车辅，权去己而不知，威离身而不顾，古今一魁，成败同事。愿陛下原览强秦之庆，尽察哀平之变，得失昭然，祸福可见。臣又闻为非人不服，乱非治不救，切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， 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英，皆履正清平，真高绝俗。斯时中兴之良佐，国家之助臣也。宜还本朝，贾府王室。臣感土不食之意于惠言之朝，由冰霜见日，必至消灭。臣始悲天下之可悲，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。书奏不省。下南阳大水，司空房直勉以太常韩寅为司空。八郡益州郡山崩。秋，南匈奴左御见台齐、沮渠伯德等反，寇美济，东羌复举种应之。安定蜀国都尉敦煌张焕出道职，毕中唯有200余人，闻之即勒兵而出。军吏以为力不敌，叩头争止之，焕不听，遂进屯长城，收集兵士。遣将王卫招诱东羌，因据秋瓷县，使南匈奴不得交通。东羌诸侯遂相率与焕共击御剑等，破之。伯德惶恐，将其众降，郡界已宁。羌豪为患马20匹，金渠8枚。患于诸羌前以酒泪地曰：“使马如羊，不以入厩；使金如粟，不以入怀。昔以还之。”前此八都尉率号财货，为羌所患苦，即患正身解己，无不悦服，威化大行。2年春3月，蜀郡蜀国已反。初，鲜卑谭石怀、永建有智略，部落未服，乃施法禁平驱直，无敢犯者，遂推以为大人。谭石怀立亭于淡乌山绰球水上，去高流北300余里，兵马甚盛，东西部大人皆归焉。因南超原边，北据丁陵，东却扶余，西击乌孙，进据匈奴故地，东西14000余里。秋7月，谭石怀寇云中，已故乌桓校尉李英为度辽将军。英到边，羌胡皆望风未服，先所掠男女，悉亦塞下送还之。公孙举、东郭斗等聚众至30000人，寇青偃徐3州，破坏郡县，连年讨之，不能克。尚书选能制据者，以司徒院颍川韩韶为营长，贼闻其贤，相借不入营境。余县流民1000余户入县界，韶开仓赈之。主者争位不可，韶曰：“长活沟壑之人，而以此服罪，含笑入地矣。”太守素知韶明德，竟无所作。韶与同郡寻书中号陈实，皆常为县长，所至以德政称。时人谓之颍川四长。初，鲜卑寇辽东，蜀国都尉段炯率所领持赴之，继而恐贼惊去，乃使义计诈击洗书赵炯， 迥余道尾退，前于环路设伏。鲁以为信然，乃入追迥。迥因大纵兵，悉斩获之。作诈为喜书，当服重刑，以有功论司寇。行径拜一郎。至是，诏以东方盗贼昌赤，令公卿选将帅有文武才者。司徒尹宋见迥，拜中郎将，即举斗等，大破斩之，获首万余级，余党降散，封迥为列侯。冬十二月，地震。封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，梁印子陶为城府侯。